已经委派他做阴德尚书，尚书就是现代的部长。他之后呢果然做到尚书， 因为应公听到鬼神讲说话，自己亦都预知前途， 应公因此益自努力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，遇岁机接捐谷以赈之，遇亲戚有急接委曲为辞，遇有横逆接反攻自责，而言顺受，子孙登科弟者，今屡屡也。 横逆就是别人对他非礼，侵犯他，侮辱他，他都能够反省。而言顺受，而言呢是心平气和，没有一些浮躁，不与人计较， 绝对没有报复的心理，能够容忍别人。 子孙登科弟者，今屡屡也。不单止自己做到部长这么高的地位，子子孙孙都非常之贤善。 这个就是救急存节，亦即是保护一个家庭的完美所获得的果报。 上属随逢祝息，其父素父偶遇年方，先捐遭以为同邑之昌，又分谷以赈贫乏。 上属县就在江苏省，随逢祝息，逢祝呢就是他的字，古人都称字，息是他的名。 因为以前名只有父母老师才可以叫，但是写传记的时候由于避讳，所以他的名字就写在字的下面，称为随逢祝息。 其父素富是说他的父亲相当富有，偶遇年方是说地方上有灾难，年方呢就是收成不好。先捐遭以为同邑之昌，昌就是提倡，希望富有的人家都能够跟风，可见他们有很多田地租给农民耕种，地主收租，方年收成不好，他捐租， 亦即是今年的田租他不要了，好使到农民的生活能够过得下去。 地主不要租金，农夫还能够勉强地维持下去，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善事。又分谷以赈贫乏，大陆上富有的人家都有仓库的，是储存稻米的，他将自己屋企的仓库打开来，将粮食分给贫困的人家，救济急难。 夜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，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，双足而夫，连夜不断，是遂奉烛果举于乡。 住在乡村里面，这些鬼怪的事情时有所闻，有阵时咧，仲可以见到噶。 而鬼讲嘅说话，有阵时亦都听得好清楚。 千不康，万不康，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。呢句咧系鬼喺外边唱。双足而夫，连夜不断，是遂奉烛果举于乡。系话呢一年咧，奉烛果然中咗举人，果然应验啦。鬼喺外边唱，话佢嘅仔今年可以考中举人， 而今年去考果然冇错，真系中咗举人。 其父因而益积德，孜孜不怠，修桥修路，斋僧接种，凡有利益，无不尽心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，徐家举人，直做到都堂。奉烛观中两节巡抚， 善有善报，的确是有效验的。明白人呢就更加努力去修善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，徐家举人，直做到都堂。奉烛观中两节巡抚，都堂呢就是督察院，是掌理刑事的，相等于现在的高等法院大法官这样的地位。

亦是报在子孙，足见善恶行业是同体的。 家善之立之父，为刑防利，有仇无辜喊重辟。 家善是地名，是而家的浙江。知立之父，为刑防利，有仇无辜喊重辟。这个是一个囚犯，知立的父亲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但是还是被判了重刑。 以哀之，欲求其生。 刑防利 即是知立的父亲 看到他非常之可怜，想办法去洗脱他的罪。 囚与其妻曰：知公家义，愧无以报，明日言之下乡，予以身示之，彼或肯容易，则我可生也。 知立的父亲知道这个人是冤枉，而怜悯他，想办法洗脱他的刑罪，这一件是好事来的。 不但是救一个人，亦都救了这个人的全家。 这个囚犯就在妻子来探监的时候告诉个妻子听，他说： 知公这么好的心意，知道我冤枉，要脱我的罪，我没法子报答他。 他还说：明日言下之乡，予以身示之，彼或肯容易，则我可生也。他判的罪可能是死刑，可能是无期徒刑，是很重的罪来的。知立的父亲知道这件事，有意就替他辩护了，所以囚犯嘱咐他的妻子说： 你去好好侍奉他，如果他可以多帮忙一点，那我就有生存的机会了。 其妻泣而听命，及至妻自出劝酒，驱告以夫意，知不听，卒为尽力平反之。囚出狱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：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稀，今无子。 囚犯的妻子就将知先生请到自己屋企，妻自出劝酒，具告以夫矣，知不听，卒为尽力平反之。这个呢是出于道义，他从事于这个职务呢是他应尽的责任。囚出狱后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：公如此厚德，万世所稀，今无子。知公无仔的，家境亦都并不是那么好，因为公家做事真正靠攞薪水不贪污，生活的确是相当清苦的。 吾有弱女，送为鸡酒妾，此则礼之可通者。 囚犯他说： 你们夫妻结婚这么多年又没有仔，我有个女儿已经成年了，愿意送给你做妾，希望能够给你延绵后代，那这个在礼法上可以讲得通的。 知为避礼而纳之，生立若冠众灰，官至翰林孔目。 知立的父亲就预备了礼物娶他为妾，果然生了个仔，亦就是知立了。若冠众灰，官至翰林孔目。若冠呢是二十几岁，众灰就是考试高中。以后官做到翰林孔目，孔目是官名，相当于现代的主任秘书。 而翰林院孔目就好似现代中央研究院嘅主任秘书，地位系相当之高嘅。 立生高，高生禄，皆共为学博，禄生大伦，登帝。 呢啲都系救护无辜而感应得到嘅善报啦。嗱喺呢一章里边，了凡先生举咗十个积善得善报嘅例子，有咁多人，可见得唔系偶然嘅啦。 而且这些人年代距离都很近，其中还有一两个跟了凡先生家族是有关系有来往的。 可见得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决定真实，一点都不是假的。 凡此十条所行不同，同归于善而已。 他们十位所做的事虽然不一样，但是都是善行，都是积善。